翻嚟嘅時間咧，你會呢度係一個團體咯，你會認識弟兄姊妹咯，係啦，你係人與人之間有聯繫咯，係啦。咁啊，我哋嘅十字架中間打橫嘅，手拖手食名，中間有個十字架，翻到嚟崇拜，中間向上嗰橫就係我哋指向上帝，所以成為耶穌喺我哋中間個十字架啦。咁我哋即係弟兄姊妹，我哋繼續喺當中咧互相相交啦，同埋好得意嘅，每次咧我哋完咗呢一個班嘅時間咧，你發覺咧你開始有同行者啊。係啊，即係藉住呢一個即係入門嘅時間咧，你識咗一班弟兄姊妹啊，嗰班弟兄姊妹咧都將來成為你禱告嘅守望者啦、同行者啦、團契啦，係啦，咁啊，你哋會成為一家人噶啦，係。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講一個課題啦，係啦，咁啊都誒係咁樣問一問啫，係啊，即係大家都有機會嘅。一日咧誒。其實都有機會有一日嘅，咁我都唔知係邊日，我又唔知道你喺邊日，但係都大家總會有一日。有一日咧，當大家離開世界嘅時間咧， 係啦， 咁啊去到天堂嘅門口嘅時間咧，咁啊天堂門口嘅時間咧，有啲天使咧喺度把關嘅，攞住啲刀咧，唔知有冇槍啦咁樣，總之攔住門口嘅時間咧，當你想進入天堂嘅時間咧， 佢問你一樣嘢。 啊！你係咪確認得救咧？我哋呢一課咧新嘅課題啊，第一課叫得救嘅確據。咩叫得救咧？咁都係麻麻地嘅，我哋都係要檢討一下嘅。我哋都有啲術語咧，成日啲人聽唔明嘅。咩得救啊？咩救恩啊？即係呢啲咁嘅術語啊。咁其實得救好簡單，就係我哋都會離開世界咯。一日咧，大家都聽過天堂啦，大家都有聽過地獄啦。咁啊，有啲人覺得真，有啲人覺得假啦。點都好啦，即係大家今日儘管去聽一聽先啦。咁去到呢個天堂嘅門口嘅時間咧。個天使把關打住個門口，佢問：啊，有冇帶 passport 啊？有冇帶呢個天國嘅 passport 啊？究竟我哋能唔能夠可以咧入到天堂咧？咁樣樣啊，如果你去到呢一刻，我覺得我死咗之後，我有 passport 嘅，我能夠入到天堂嘅。好啦，咁啊，俾大家十分鐘，唔係十，唔好十分鐘太耐，十秒鐘嘅時間諗一諗。啊，我係咪入到咧？好啦，咁啊，你覺得你能夠入到天堂嘅舉手嚟睇下， 舉手，係好， 係舉定啲喎，係咁樣係咪啊？係咁樣，係一嗱一舉一舉，好再嚟個舉，係你覺得肯定你上到係舉好，放低手，好啦，咁啊，入到天堂喎，你點解你覺得你入到天堂啊？ 啊？點解啊？ 嗯。 因為信主咯， 因為信主，係係好一路信落去啊！小文係 信咯， 你信係你信，你入到天堂， 都係 嘅，係啊 ，Amy 係都係信，就咁簡單啊！啊 May 係咪咩？ 係 阿 May。 係， 係，係， 一路可以咁 貼 住落去就可以啦。 係，係，係，嗯。阿 Harry 有冇啊？ 我冇 舉手嘅，得唔緊要。阿健咧有冇舉手啊？ 有， 係，嗯。 因為我 十六 都係，因為堅持緊。 係。 我自己應該要信，即係信主要做嘅嘢。 係，係。 我諗我應該放心。 係，係，堅持做要做信主要做嘅嘢，咁我堅持得到，我就應該可以啦。係啊，阿。光法 信主， 信主係好吧。 我信咗主，亦都有為我嘅救主，所以可以入天堂。 係好，喂，咁啊，大家即係呢個課題都好值得大家諗下喎，係嘛？大家頭先第一個問題，今日問你啊，你信咗耶穌未？咁啊，多啲人舉手嘅，係啦。跟住嚇能唔能夠上天堂？咁舉手嘅人數咧又開始又冇咁多啦。究竟即係有啲人又覺得我可以上到，有啲人覺得上唔到，但係不如再問一下。怎樣拿到這個 passport 咯？即係點樣能夠拿到這個 passport？ 你覺得怎樣能夠拿到這個 passport 啊？ 受浸。 受浸，係，係，其他人呢？係，一樣，受浸，係，都是受浸的，是，是。 認罪。 受浸。咦，你想受浸，剛才你舉手的，但是你受了浸沒有？ 我未。 未受浸，咦，那開始出現矛盾了，是不是？ 大家要繼續 follow 下先，即係究竟點能夠可以上到天堂係咩咧？係啊，即係點樣攞到呢個 passport 咯？係啊，點樣攞到 passport？ 喺度上堂。嚇！喺度上堂。哇！好啊，真係感謝主啊！真係呢個係啊，呢個 入境入境處啊，呢度係。 你好，你好。Hello，Hello，Hello， 係。啊！我去。有名字就可以 tag 啦，冇名咧就寫低個名同埋聯絡電話，係啦。好，咁啊啱啱我哋講有課題啦，咁能夠上堂啦，跟住到時你差唔多開始接到咧，你就入啦，係。頭先講到啦，即係點攞 passport 啊？咁啊受浸啦，要做好聖經嘅規矩啦，係嘛？甚至乎今天我都很榮幸啦，原來上堂都得嘅，咁可以都係可以一個諗法嘅，咁啊，係啊，咁啊 ，Amy 咧， 要不眠嘅禱告， 不住嘅禱告，係不住嘅禱告。好啦，咁啊，等大家去諗呢樣嘢嘅時間咧，咁我哋去睇一睇先。咁唔需要打開聖經，如果你有聖經咧，你可以打開；如果冇咧，你可以就咁抹低佢，我都唔知有冇咁多先。唔夠嘅時間，兩夫妻唔好介意，兩夫妻一張先啦。係啦，我都唔知夠唔夠，一路傳過去啊，一路傳過去啊，係啦，一路傳過去，係啦，係可以寫低。如果你覺得重要嘅，你可以寫低佢啊，係啦。好，好，咁啊，嚟緊我哋有機會會查考聖經嘅，咁啊查考聖經有兩個方法，第一，我哋會有啲聖經預備嘅，係啦，咁都係嗰部分啲聖經咧，咁啊，若果大家嚟緊冇一本聖經，係啦，上翻兩三堂嘅時間咧，哇點啊，你上兩三堂都開始上嘅時間，即係代表你都好渴求啦。好渴求嘅時間咧，代表教會多謝大家，咁啊到時會送本聖經俾大家嘅。咁啊，但係嗰本聖經咧，主要嚟講係新約咯，同埋詩篇啦，咁樣舊約就冇嘅。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啫，如果大家都有用智能電話，其中一樣嘢就係個智能電話可以裝個 app 啦，可以裝聖經啦。咁有啲咩介紹咧？咁最後尾落堂嘅時間我就會介紹噶啦。不過落堂嘅時間記得提我做一樣嘢，係啦，咁啊。如果你想有些東西基督教即一些資訊啊一些靈修的資料啊或者嚟緊有些什麼幫到大家去成長的時間呢那可以不介意你就可以即給個電話我放個 WhatsApp group 咯是啊這樣但是你要幫我咯因為以往我都出過事很多次的因為我一次過入十幾個的時間我通常呢入到半路就老牙分化了入怕入錯了又不知道入了什麼人入來的咁啊，到咗幾個月之後咧，先知我原來係唔識嘅，咁所以咧，調翻轉啦，我俾個電話號碼你，咁你即刻打俾我，咁我就將今日呢一扎電話就逐個入落嚟咧，咁就會容易好多咯。咁我又要對翻嗰個名單，咁樣去入嘅時間咧就會易好多啦。咁啊，就少咗呢個，係啦，咁啊，即係係啦，即係睇翻我一個人入十幾個嘅時間開始會有啲糊塗噶，係啦。咁啊，講到呢樣嘢。我哋今日會睇一段聖經，咁啊，若果冇帶聖經唔緊要，冇裝即係電子版唔緊要，你聽我讀出就得啦。你可以翻去睇翻呢一段嘅聖經嘅《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節，《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節，係啦。咁啊，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得著永生咧？我哋點樣能夠可以上天堂咧？我哋點樣能夠攞到呢一個天堂嘅 passport 咧？其實聖經很清楚講咗俾我哋聽嘅，而呢一個咧肯定係 model answer 點解？因為耶穌講嘅，佢話咧 你們查考聖經，或者譯做你們應當查考聖經，因為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聖經裏面可以俾我哋揾得到點樣能夠有永生。永生的禮物就是永遠不死，永生的禮物就是能夠可以與主同在，永生的禮物就是回到家可以上到天堂，這個就是永生。怎樣能夠可以知道裡面有永生呢？誰為耶穌作見證？耶穌裡面有這個永生，給他作見證的就是這什麼？這經。這經是指什麼經？這經就是指聖經。所以呢，我們當我們要找究竟我們是否拿到這個 passport， 是否可以 qualify， 是否能夠拿到的時間呢，其實只有一件事，不是我們自己想，是的，不是我們自己想或者我們自己覺得，而是我們真正找到的確據，那個確據就是在聖經裡面。聖經怎麼說呢，我們就怎樣樣去做。那我們呢一起去繼續看下去了、我們各個 looks 那裡呢，第二點得救確據的聖經真理，所以我們就要查考這個聖經啦，是不是？是的，今天我們看著 2A 的部分，我們若認自己罪，我們一起讀哦，預備起。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是，那麼我們要上去天堂的時間，其中一件事很大的阻隔，因為天堂是一個聖潔的角度，是一個無罪的角度，是一個充滿歡欣喜樂而且無憂愁的一個角度。所以呢，若果我們是帶著一個污穢的時間，我們上到去就發覺格格不入了，即是在那個地方是充滿光明的時間，無端端個個都穿著黑色衣服，這麼奇怪的，其實就不應該那麼奇怪嘛。其實我們的生命能夠可以聖潔，能夠可以被潔淨的。但是呢，這裡講到一件事呢，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會怎樣？ 信實的， 是信實啦，公義啦， 必赦免我們的罪。 是，原來第一件事神說祂會赦免我們的罪。是啦，那大家有沒有試過犯罪？沒有試過舉手來看看。是啦， 誰會知罪？ 所以大家應該不夠膽舉手，因為如果舉手的時間應該最大的罪，是不是？如果這樣都夠膽舉手的時間，所以我們沒有人夠膽舉手的，所以大家都是很誠實的。是啦，那但是神話比我們更加信實。是啦，更加信實的話，即是他說得出了一道，他所答應所有的事全部都會負責任，他說過會帶你上去，他就會帶你上去，是信實的，是公義的。什麼公義啊？即是他不會以有罪為無罪，但亦都我們有罪的時間他真的會審判。我們個個人都會犯罪，是不是？那我在地上我扔垃圾的時間被警察捉到的時間就會怎樣？罰錢啦，是啦，那會上課啦，跟住係咁要上去認一認罪，跟住又唔知抌低要幾錢啦？而家幾錢啊？千五啊，係咪？都仲係千啦，係咪？以前是千，是啦，咁啊，以前嘅年代是千，咁應該而家個年代唔知幾多千，總之係會罰錢，係咪？即係我哋犯罪咧，我哋要受審判嘅，我哋會承擔翻嗰個罪嘅代價嘅，係啦，我哋要孭上身嘅，係啦。但係呢度講咩咧？好好喎，佢話神係信實嘅、公義嘅。第一，佢話必要赦免啊，我們的罪，即係講緊咩啊？講緊嗰千蚊。耶穌幫你付，即是你生命每一次的罪呢，祂都幫你付，祂幫你承擔完。只要一件事是什麼呢？只要我們要怎樣 認罪， 也是認罪，我們要認罪。即是好像我們經常有時做父母的見到屋企小朋友工人看著回來的時間打爛了碗，是啦，那工人都知道的，那問誰打爛了碗，大嗰個又話細嗰個，細嗰個又話大嗰個，跟住之後又話有貓，係啦，跟住整爛，但屋企冇養貓嘅，係啊，咁我即係其實你最火係咩？做父母最火就係其實你整爛咗，你唔緊要啊，係咪？ 整爛咗咪買嗰個咯。但係最大問題係咩？佢哋講大話啊嘛，係咪啊？講大話，即係佢哋自己唔認自己有錯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做父母咧最傷心咧就係子女咧唔知道自己有錯。其實我哋天上有個爸爸都一樣，佢都知道我哋係人，我哋都係有軟弱，我哋有啲嘢我哋不能勝過。我哋都有限制嘅，我哋唔能夠跨自靠自己嘅能力咧可以跨過。咁爸爸又點咧？爸爸咪愛我哋咯，爸爸就想俾機會我哋咯。係啦，爸爸個心都係想你翻嚟屋企咯，爸爸個心想同你一齊住咯。我哋做父母都係噶，不過係啲兒女真係大咗嘅時間，佢要結婚啊嘛，成家立室啊嘛。但係細細個嘅時間，一路最大嘅時間，最甜蜜係咩？最甜蜜都係同我哋一齊去享受大自然，一齊玩啊，開心嗰啲時間。你最開心就係與啲小朋友同在咯。天父個心一樣，天父個心咧好想我哋一齊翻屋企開心，天倫快樂一樣。但是呢一樣嘢，我哋有罪，有罪不能夠在一個聖潔的角度。咁若果我哋認罪，神就點啊？赦罪咯。仲要第二樣嘢，第二樣嘢係咩啊？ 洗淨 我哋一切嘅咩啊？ 不義 係啦，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OK， 不義係咩嚟㗎？其實咧，義咧咁係一個嘅相反詞嚟嘅。義有冇聽過咩因信稱義啊？即係呢啲咁嘅口訣啦。咁其實義係咩咧？義咧其實係講緊罪嘅相反詞，罪嘅相反詞。即係我哋人有罪啦 ，OK？ 罪即係不義啦 ，OK？ 冇不義即係義啦，係咪？咁即係其實係講緊就會我哋洗清曬我哋一切嘅罪。即係我哋本來係污糟嘅，本來著件衫黑咪掹嘅，但係神話佢會將你一切嘅罪咧都會洗乾淨，係啦。咁啊，牽涉到一樣嘢。呢、这個再深少少嘅，但係如果你翻個教會咧，你係知道咧，耶穌點樣洗罪嘅，用咩噶？耶穌點樣可以洗乾淨我哋嘅罪啊？ 用寶血。 係啦，用佢嘅寶血啊，即係用佢嘅寶血牌洗衫粉，就幫我哋咧一生嘅罪咧都可以咧洗乾淨嘅。好啦，咁所以咧，原來咧，當我哋嘅生命，我哋相信耶穌，我哋有耶穌喺我生命裏邊，我哋有一個悔罪嘅心。願意認罪悔改，我哋生命洗乾淨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咧開始進入嗰個嘅天國，嗰個嘅生命嚟嘅。咁所以咧，當我哋一個人，我哋願意承認我哋自己過犯啦，神赦免我哋嘅罪啦，用佢嘅寶血洗乾淨我哋一切嘅不義、一切嘅罪咧，我哋就開始攞到呢個 passport， 開始有資格進入嗰個嘅天國。唔係我哋做幾多嘢，唔係我哋有幾多嘅能力。或者是今天我們能夠上這個堂，不過上這個堂也很重要，因為你開始認識真理，你從前沒有打開這個屬靈眼界，不明白，不知道，其實你得的都不知道，是的，你信了的，其實你可以的，你都不知道，因為你欠缺這份的信心。那啊，講一個故事吧，那啊，我都經常膽粗粗的，跟一些長輩傳福音的，那啊，你知道長輩都挺厲害的，是的，就是他一講一句你就冇頂十句啦，就收聲噶。通常我都係啊，但係係咯咁啊。有一次我同我外父即係傳福音啦，係啦。咁啊傳福音嘅時間咧，咁佢之前都係好硬嘅，但係直至咧家庭發生咗一件事，咁啊佢個心開始軟化，但係佢開始軟化啦，都仲係好硬嘅，係啦。但係佢開始咧有啲問題問翻我哋，咁啊好啊，以前刪曬集冇嘢講，咁就大家都繼續食飯係咪？咁啊開始佢講嘅時間都係好事。咁佢嗰陣時咧就揸夜間的士嘅，夜間的士就冇嘢做啦。佢最常咧做兩件事嘅，夜間的士你知做最常做邊兩件事啊？ 聽心機 。第二樣嘢就係嗰啲壞習慣啦，喺度食煙啦，係啦。佢哋通常係做呢樣嘢嘅。如果係咁啊，佢喺度聽心機。有一次咧，佢聽心機。他聽到有一個牧師的分享，他跟住咧竟然咧喺做節嘅時間咧走嚟問翻我哋，好啊，你走嚟問翻我哋。佢話咧，佢聽到心機，佢話：，你個神都好唔公平嘅啫，係啦。佢話做盡好事嘅人咧，有啲做盡好事，有啲好人真係做盡好事嘅，佢又上唔到天堂。但係做盡壞事嗰啲人咧，佢話啊，臨死嗰刻佢話我信啦，佢就上天堂啦。你個神都好。公平的咁樣係啦，當你聽到的時間你點樣去回應啊？係啊，大家都可以試下回應嘅喎。 冇話啱定錯嚇，大家呢度我哋都係繼續討論學習噶，咁大家都可以試下，係啊，試下啦。 因為佢肯認錯嘛，係，即係佢肯認錯先會可以信耶穌，所以 係， 即係佢有個咁嘅態度，所以耶穌就原諒佢咯，就俾佢信。 係，嗯，好，好，阿瓊咧，我見你狂拍頭。 神咧就咩人都愛啊嘛，咁佢都悔改咯，嚇，即係同埋都死啦，即係肯認錯，咁係接受佢咯，應該。 小文咧， 咁都係， 都係 叫佢試下信咯， 叫佢試下信，係叫我外父， 係啦，一齊祈禱 咯，一齊祈禱係好咁啊。點稱呼你啊？ 津津。 津津係。 啊，根豆。 根豆，喂，好型喎呢個名。喂， 我一定記得根豆。 係啊，我一定記得你。我細個都中意睇嘅，係啊，雖然而家冇乜點睇啊，而家。喂，根豆，喂。不如你又分享下。係。 日本嘅 卡通， 但係卡通幾好出名。 唔係，因為個罪人佢臨死之，唔係可能佢臨受刑啊，或者咩之前都好，總之佢認罪嘛，前提係佢認罪嘛。 是 但係你外父口中所講嗰啲好人係咪絕對嘅好人咧？ 嗯。 我哋頭先冇人敢舉手嘅喎。 係。 我哋頭先冇人敢舉手話自己一個罪都冇犯過喎。咁你憑咩覺得個好人一個罪都冇犯過咧？ 係。係啦，咁啊，即係我哋覺得佢好人，我哋覺得佢都成日做善事啊、捐錢啊，係啦。但係佢嘅生命真正佢裏邊最入邊。那個思想、那個諗法，他自己一生人所做過所有事，其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同埋神最清楚。阿江伯咧，阿健咧，公唔公平啊？呢個神，佢有人真係咁問你嘅喎，第時係啦，咁你係點答咧？計較咁多，只要你慣一鋪，我就 唔淨止慣一鋪，慣好多鋪，係慣好多 好多鋪， 係啊！你係慣好多鋪，佢都會繼續 完啦。係咁啊 ，Happy 可以遲啲有啲分享啊。咁我哋生命裏邊都係要主繼續去調教嘅，係啦。咁我哋喺成長裏邊，可怕咧。 如果係肯認罪咧， 係 神咧都係接受， 係 即係我哋點樣肯認罪， 係。阿群睇你係點睇啊？唔知係，即係你覺得如果你覺得公唔公平咧，即係就咁聽落去，即係有啲人咁樣好似即係做盡好事嘅啊，但係又會落地獄嘅。咁啊，最後屘有個人都係散火火嘅，但係佢最後屘話啊，我信耶穌啦咁樣，佢就話上天堂啦。佢覺得啊，點你俾你點揀？ 我分享一下少少啦。 好啊。 我覺得咧，點為之好咧？咁之前啊，咁我一路覺得我都幾好喎、啊。我做呢啲嘢，我都冇違背到一啲仁義啦。咁即係類似咁嘅意思啦。咁但係係聖經入邊講嘅，好似又唔係喎。咁我之前一路以自己啲諗法啦，我一路覺得自己好好喎、啊。咁即係好嗰個定義咧，可能即係我哋世人真係唔係好。即係定唔到嗰個定義，點為之好嘅咯？咁如果我哋信咗耶穌，先知道耶穌入邊嘅好，呢樣嘢我哋要去遵守佢，咁即係有一個原則喺度咁樣咯。咁 其他可能我哋其他人即係講嘅好咧，即係摸咗嗰個原則誒，即係點講咧？ 即係我哋個原則同神嗰個原則係有啲分別嘅，對啲好嚟講。係 啦， 係啦。咁啊，我點答咧？我都好似咁答佢嗰陣時，我同我外父講冇嘅。咁其實即係呢個世界要做噶嘛，咁所以佢上天堂。都是有他的規矩啦，他的規矩就是要信他咯，那這個其實你信他就可以上天堂咯，這樣就說不服他的那說不服他的時間呢，我想是在這個時間呢是幫助者出手的時間啦，那作為丈夫的幫助者是誰呢？就是妻子的，那通常妻子呢他會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那作為佢個女咧，咁啊同佢阿爸講嘢，咁啊我睇下點樣同佢講嘢咧。佢話佢講嘢真係佢即係佢摸到神嘅心。佢話若果你有兩個仔，一個咧好中意周圍去嘅，好中意四周圍咧去玩嘅，硬係唔中意翻屋企嘅。你監佢都係唔中意翻屋企嘅。咁其實佢都翻唔到屋企嘅。但係另外一個咧，另外一個仔，雖然四圍闖蕩，壞事做盡。殺人放火，直情咧警察通知你，而家通知咁樣你個仔啊，因為佢做咗啲壞事，嚟緊嘅時間咧，佢要點點點咁樣，你有咩資訊聯絡咧，即刻聯絡警方，係啦，咁啊有一日去到夜晚嘅深夜，大概兩三點鐘嘅時間，你個門鐘響咗，跟住你打開門，見到呢一個個仔，佢對住呢一個嘅父母。佢話：爹哋媽咪，對唔住啊！雖然我而家我犯咗咁多嘅錯，但其實我而家唔知錯嘅，我真係知錯啦。作為父母，你俾唔俾佢翻屋企？作為父母，你就會俾佢翻屋企。其實父神嘅心就係咁啦。其實我哋嘅錯喺神嘅角度裏邊，冇話大罪小罪，冇話殺人嘅大罪啲，冇話講大話嘅細罪啲，成日都犯咗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但是我們在耶穌基督裡乃是永生，我們在神的裡面我們就得著這份的永生。其實爸爸的心就是什麼呢？爸爸的心呢，聖經說神愛世人，誰愛世人啊？就是你和我咯，所以你跟隔壁說神愛你的， 神愛你的， 神愛你的，神愛你的， 普通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不会落地狱，反而能够进入天国。这个就是爸爸的心。爸爸的心就是想他所有他做的，他的儿女，每一个都是他心爱的儿女。你回来回家吧，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好锡你，爸爸爱你。爸爸不介意你以往有多少個過犯，只要你認，我已經叫我的獨生子兒子耶穌幫你擔曬所有的罪。耶穌我很愛，但是你們同樣很愛，所以他用他獨生子兒子的代價去替代我們的罪的代價，即是我們的價值在於父神來說等同於什麼？等同於耶穌，我哋係好似耶穌一樣咁寶貴，在佢眼裏邊。咁所以咧，我諗，聖經都有講過類似咁嘅一個嘅故事嘅。係咪真係信嗰刻？係咪真係能夠上天國咧？信嗰刻，佢係咪真係佢講信嗰刻咧，佢就能夠上天國咧？佢要講一樣嘢，喺昔日咧，耶穌釘十字架嘅時間，左邊。同右邊都有一個嘅強度，但係左邊同右邊咧，佢哋個反應好唔同。當耶穌要釘十字架嘅時間，其中一個強度嘅話：你唔係尼賽亞咩？你唔係猶太人嘅王咩？你若果係嘅話，不如你救自己，順便救埋我哋啦咁樣。喺呢一起講呢句説話嗰個強度，佢臨死嘅時間，佢仍然死不悔改。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做錯，他亦都不知道咧，佢隔離被釘十字架嗰個人個身份係邊一個。但係另外一個點啊？另外一個啊？你知唔知道佢 在他人生裏面他從來沒有做過錯事。我們做錯事，我們這樣受罰是應該的，但是這個人從來沒有做過壞事，所以耶穌將來你得國的時間求你紀念我。耶穌怎麼答？耶穌說你今日要與我同進樂園啊。樂園在哪裡啊？天國啊。他說什麼？因為為什麼他要說得出這句話？因為他信耶穌是誰啊？尼賽亞。他信他是神的兒子，他信他是那位的拯救者，他信他是那位赦罪者。你因為信耶穌，因為他亦都講了一樣嘢，我哋罪犯罪受罰係應該嘅。佢講緊一個咩嘢意思啊？佢知道自己有罪，佢信耶穌，佢知道佢自己有罪，佢知道自己有罪嘅時間，神位點樣樣啊？我哋再讀多次第二點 A 嗰度部分好嘛？我們若認預備起。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強度，佢話我有罪被罰係應該嘅。佢認罪，認罪嘅時間，佢向邊個認罪啊？ 耶穌。 哇，幾近啊！耶穌，我向耶穌認罪。當我哋願意去向耶穌認罪嘅時間，神係信實嘅。是公義，他就赦免你的罪，他就洗淨他一切的不義，並且他今天因著相信耶穌呢能夠呢進入天國裡面。所以呢我們、信耶穌呢其實最重要呢就是講緊第二點 B 節那個部分，羅馬書十章九節，我們一起讀吧，預備起。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在这里讲到原来呢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讲到这个课题，即是我们能够上天堂，其实是有两个的重点。你若口里什么？ 承 认。承认哪一个啊？ 主耶稣。 承认主耶稣为你哪一个啊？是为你的救主，为你的罪呢钉在十字架上高，拯救你的生命，成為你的救主。並且呢心裏咩？相信。係啦，信佢乜嘢？睇翻聖經，從死裏復活喎，係喎。即係點解信耶穌從死裏復活咁重要嘅？點解要信耶穌從死裏復活咧？耶穌確實是從死裡復活，但為什麼信耶穌能夠從死裡復活呢這麼重要呢？什麼人能夠從死裡復活？ 信耶 穌。再問多次，什麼人能夠從死裡復活？ 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 神。 唯有神。 唯有神。你得得，他得得，我得得，個個都不得。即代表什麼呢？代表我們是人，我們是一個受造之物，我們沒有能力的，我們不能夠靠自己得救的，我們不能夠靠自己呢能夠可以輕易說自己無罪可以上到天堂拿到個 passport 的，我們不能夠的。但是什麼人能夠可以從死裡復活呢？ 耶穌。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而已，能夠勝過死亡從死裡復活那個叫耶穌。我不能夠靠自己得救，亦都我不能夠幫助你得救，因為我和你是同一個的層次，同一個的等級，我和你都是受罪之物，我和你都是人，所以我沒有能力幫到你，你亦都沒有能力幫到我。但是若果我們生命有些困惑，我們需要人去幫的時間，他的能力就不是我們這個的層面，他是要這個的層面，天的層面，高過我們的層面。那個是什麼？那個是神的能力，是吧？當我們說我們想上太空，我們要去月球，我們自己都不懂拿火箭拿穿梭機，我們都是要靠那些 嗰啲機師佢哋受訓，先至能夠幫到我哋上去上高咯。同樣，我哋咧進入天國嘅時間，去到嗰個嘅地方嘅時間，我哋都唔能夠靠自己，我哋都唔能夠幫得到自己，能夠可以進入嗰個天國。唯有有一個嘅拯救者，佢嘅能力係比你同我大，而且佢係確實能夠可以戰勝死亡。咩人能夠戰勝死亡啊？神嘅兒子能夠戰勝死亡。佢能夠戰勝死亡，其實換句話有一個道理，就係佢能夠可以進入我哋都想渴望一樣嘢，就係進入永生啊！佢永遠不死，先至進入永生噶嘛。如果死亡咪就係死亡咯，死亡嘅時間咪就係死咗咯。永生係咩啊？永生就係永遠不死啊嘛。咁耶穌佢示範佢做到嘅時間，佢呢個導遊帶住我哋嘅時間，我哋先信有信心，佢幫我哋都做到啊嘛。即係啲導遊一定佢去過東瀛遊，去過嗰個地方北海道，佢帶我哋先有信心係咪？佢都未去過嘅時間，咁其實我哋冇信心可以去過。其實耶穌佢就係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咧，信神係能夠咧進入死裏復活咧，去得救咧呢樣嘢好重要啊！因為咧呢個世界咧好多好多唔同嘅宗教咧都話佢都能夠可以嘅，但係實際佢哋去咗邊咧？佛教嘅創辦人係邊一個啊？ 釋 迦牟尼係啦，咁啊佢喺菩提樹下悟所謂嘅真理啦，係咪？咁啊都好似好有道理嘅，都可以幫到啲人嘅，係啦，咁啊但係。佢今日離開咗世界，佢去邊度啊？你知佢去邊度啊？佢塵歸塵，土歸土。佢冇講過佢可以帶自己去西方極樂，亦都冇講過佢可以幫人去到西方極樂。嗰啲係後邊嗰啲咩大城啊、小城啊嗰啲好多嘅。資料咧係後邊咧一路咧咁樣參雜上去，佢自己從來冇應承過，亦都冇擔保過佢能夠做到呢樣嘢。更加好實際一樣嘢，佢自己都唔能夠勝過死亡。咁啊，伊斯蘭教創辦者係邊一個？係啦，嗰、那個叫穆罕默德，係啦，唔係穆相，係啦，穆罕默德，係啦。咁啊，今日佢離開咗呢個世界去邊咧？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他都是塵歸塵，土歸土，他不能夠救自己，他覺得自己是神，或者是其實後人覺得他自己是神，他們覺得耶穌是其中一個先知，他們不信耶穌是那個的救主，今天他都離開了這個世界，塵歸塵，土歸土，他不能夠救自己，亦都不能夠可以超越死亡，進入永生。咁啊，亦都好多啦。我哋中國好多一啲嘅思想啦，儒家嘅思想啦，道家嘅思想啦，嚇、啊。儒家創辦人就係孔子啦，道家嘅創辦人咧就係 老子。 老子啦，係咪啊？咁啊，就算佢哋都係當中咧有好多當時影響咗嗰一個嘅社會、嗰、那個嘅制度、嗰、那個生活，好多嘅深化一啲嘅道理，可能佢哋嘅智慧真係超越我哋之上嘅。但係佢哋嘅能力，亦都喺佢離開咗世界嘅時間。今日去咗邊度啊？塵歸塵，土歸土。呢個世界只有一個人能夠超越死亡，嗰、那個叫耶穌。我哋真係放喺復活節。 咁我哋嘅神係耶穌 定係耶和華？我哋係三位一體嘅神。今日啊，係啦，楊牧師所講，佢哋係父、子、聖靈三位一體，有三個唔同嘅位格。但他們同一個神，我們只有是的，就是我們的天父，是的，就是我們所稱號耶和華、耶穌他的愛子和聖靈，是的，是住在我們裡面，我們每個信耶穌的人。所以當我們知道的時間，其實我們知道一件事、真的能夠得救的只有信哪一個呢？那個是哪一個？主耶穌。只有信主耶穌能夠得救，係啦。咁喺呢個時間咧，就好想同你分享大概5至10分鐘嘅電影喎、哦。因為咧， 睇戲 係啦，我哋 真係能夠咧信耶穌就能夠得救啦。咁天堂離我哋有幾近咧？天堂係咪真嘅咧？咁我哋又睇一睇啊！ 上帝行神跡的時候，在靈境裏面本來是實體，我見到當世上有人向上帝祈 教會不冷不熱咧，喺呢兩個禮拜咧聽第三次啦，咁啊葉牧師第四次啦，今朝準備呢一個信息再睇翻嘅時間第三次咯。咁啊，究竟我哋信咗耶穌嘅時間，我哋要做啲普通通嗰啲不冷不熱啦，定係我哋真係既然係真嘢，我哋真係慣一套人生都係得一次就做到底咧，係咪啊？咁樣樣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短片咧，其實係講緊美國咧有超過800,000人咧。經過一些貧死的經歷的、啊、你可以去一些各大的基督教書局或者其實是普通三聯、三聯還有 什麼 商務、大眾其實都有這個 GPT 賣的、啊、你可以買這隻是的是的、啊、就不要買這隻住這隻太刺激了這隻 是說人們怎樣落過地獄的、那些人但是你看完之後你發覺其實天堂是很真實的很多人都經歷過的他們不約而同呢都是講緊同一個的畫面經歷過很相似的事就算是一個小朋友一個小朋友、早大概一年前到影音視團就將他出來帶來香港這個小朋友未看過啟示錄他不知道天堂是怎樣但他講的事情竟然是跟天堂的啟示錄的描述很相似的他還要 去在他個小朋友因為患病啦，佢個即係個靈魂同個身體離開嘅時間，佢睇到嗰啲醫護人員點樣去喺為佢急救啦。佢再講多一樣嘢咧，佢係喺天堂落翻嚟嘅時間咧，佢同翻佢爹哋媽咪講，佢話佢見到爹哋咧，佢爹哋係牧師，喺一間房嗰裏邊咧，即係鬧耶穌。我是你的仆人，我這麼愛你，為何你這樣對我？你為何你收養我兒子？在那裡在罵他，他說他見到他媽媽在另外一間房在打電話，在那裡叫很多人祈禱。就算他兩夫婦經歷了這段這麼艱難的事、這麼混亂的時間的時候，他兩夫婦都沒有機會呢分享大家發生了什麼事，竟然在一個昏迷的小朋友在他第三者裡面可以說回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因為靈魂是真的，我們的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不是就咁完結嘅，我哋仲有一個要去嘅地方嘅。更加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小朋友咧上到去嘅時間咧，佢喺個大天堂嘅大門口嘅時間，佢見到一個小朋友， 攬住佢，佢覺得好唔舒服啊！佢做乜攬住我？我都唔識你咁樣。佢話我係你家姐，跟住佢同呢一樣嘢咧，同翻佢阿媽講。佢阿媽話咩家姐啊？你家姐咪喺隔離咯，你家姐嗰邊係你家姐啊？佢話嗰個係我家姐。跟住佢自己心裏邊咧，這個太太咧就忍唔住翻入房度喊，因為有一樣嘢咧，佢兩夫婦私自亦都冇從來同啲小朋友講過，喺佢哋有呢兩個小朋友之前咧，曾經小產，佢都為咗呢一樣嘢好大嘅哀傷，好大嘅遺憾，佢唔知呢個小朋友而家喺邊度，佢再問翻呢個仔仔。呢、这個小朋友，咁呢個小朋友叫咩名？個小朋友話：佢話佢冇名嘅，因為爹哋媽咪冇幫佢。佢又知道佢真係上過天堂，佢真係見過耶穌。所以今日我哋係咪應該把握一個真正嘅機會？既然我哋耶穌能夠成為我哋生命最大嘅禮物，我哋係咪應該接受佢咧？當我哋接著受咗嘅時間，其實我哋。是不是應該憑信心，我們相信我們有這個得救的確據，我們都能夠可以上到天堂呢？所以最後呢，我很想大家都一起再讀多一次《羅馬書》十章九節，預備起。 你若考慮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其實聖經講得很簡單的，耶穌就在這裡了，只要你兩樣嘢，你口裡承認，心裡相信，因為最怕我哋口裡承認，心裡唔相信，就唔得救。但係我哋心裡相信，我哋口裡又唔認出嚟，唔講出嚟咧，亦都唔得。我哋口，我哋嘅心同樣一致，我哋相信嗰個就係耶穌，嗰個能夠將來帶我哋去天堂嗰、那個。那個是愛我們那個神的兒子，那個永遠和我們一起，那個就是耶穌。我們一起有祈禱。真是天父，多謝你帶領今天我們去認識你，我求主你的愛在我們中間，求主幫助我們能夠明白我們得救是本乎主你的恩典。我們若果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耶穌你從死裡復活，就必能夠得救。所以得救不是我們能夠可以做到多少事，我們能夠做得多好，因為我們真是人，我們有限制，我們總是會犯錯，我們總是有軟弱，我們總是要有犯罪，但耶穌你卻是幫助我們能夠信你，只是單單信你就得救。所以我求主你去憐憫我們，求主你幫助我們，我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呢，去捆綁我們心裏面一切的惡念，一切攔阻我們認識神那些至高之事，一切呢仇敵的工作，我奉耶穌的名現在捆綁你，讓到你閉口無言。所以在這個時間，我有一個的邀請，如果你今天聽完整個課堂裏面，你從來未相信耶穌的，你今天呢想將耶穌這份禮物呢接入在你生命裏面呢，你在這個位置裏面輕輕舉一舉手，你在裏面個位裏面輕輕舉一舉手，感謝主，感謝主，係啊！你試一下，耶穌就係咁樣愛你，天堂係咁真實嘅。我哋冇人知道咧，嚟緊我哋有機會咧，有聽日啊！因為我哋唔能夠掌握生命，或者一出門口，我哋就俾車撞。我唔係詛咒大家，而係叫大家好謹慎去選擇生命。好謹慎咧，去選擇呢一刻嘅機會，好好去選擇咧，依一刻你心裏邊嗰份嘅囉囉攣，其實係聖靈感動緊你嘅，感動緊你咧，去翻天父嘅屋企啊！所以再一次邀請，若果你從來未信過耶穌嘅，你今日有呢份嘅感動嘅，你喺個位裏邊咧舉一舉手，俾我知道，係多謝你。我哋弟兄姊妹，我哋一齊，我講一句，你講一句，陪大家一齊去呢個祈禱啊！親愛嘅耶穌， 親愛嘅耶穌， 多謝你， 多謝你， 愛我， 愛我， 我今日願意， 我今日願意 打開心門， 打開心門， 邀請耶穌基督， 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我生命裏邊， 進入我生命裏邊， 成為我嘅救主， 成為我嘅救主， 帶我脱離罪惡， 帶我脱離罪惡， 成為生命嘅主， 成為生命嘅主， 帶領我走人生每一步， 帶領我走人生每一步。 因着相信耶稣， 因着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圣灵进入我里边， 圣灵进入我里边， 进入我心里边， 进入我心里边， 叫我认识， 叫我认识 父神更多， 父神更多， 叫我认识， 叫我认识 真理更多， 真理更多， 求你打开天上嘅窗户， 求你打开天上嘅窗户， 倾覆与我， 倾覆与我， 倾覆与我家庭。 倾覆于我的家庭， 我因着心里相信， 我因着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我宣告， 我宣告， 我应成为神的儿女， 我应成为神的儿女。 天父，你是我的爸爸， 天父，你是我的爸爸。 你以永远的爱， 你以永远的爱， 永远的爱爱我， 永远的爱我， 总不撇下我， 总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也不丢弃我。 今日我就要翻屋企， 今日我要翻屋企。 多谢你耶稣， 多谢你耶稣， 信靠主耶稣， 信靠。 基督圣名祈祷， 基督圣名祈祷， 阿门， 阿门。 好，咁俾啲掌声头先有啲。系啊，希望下堂见到大家啦。咁啊，有功课做噶我。系啊，咁啊，作为老师系有对大家有期望嘅，想大家咧有成长嘅。咁功课简单嘅，今日咧就背二 B， 系啦，翻背咗佢，系啦，一个礼拜时间，系啦，考虑认耶稣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咧，就必得救啦。咁啊，另外一個係啦，就係大家若果係都想，我哋都有一個團契啦，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啊，大家記一記個手提電話啦。咁啊，趁而家如果得嘅話，就即刻入咗佢啦。咁啊，更加快知道點。我個電話係6133，係，係啦，6133-1894，係啦。係啦，咁啊變咗，如果你本身有 WhatsApp 嘅話，我就可以幫你開個 group， 6133-1894，係啦，咁啊係啦，咁啊幫幫我，咁我變咗， 無常， 無常，係啊，今日程序表有小弟嘅名， 係啊，係無書籍嘅 名，唔 係 啊， 唔 係，係 無常 山，無山嘅無，係啦， 係啦，無體驗嘅無， 係啦， 無智慧， 無智慧副校長， 係啦，今日嘅程序表 係啊， 好。好，唔該曬，祝福大家，下個下堂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好，咁啊，個名牌擺翻喺度啊，係啦，咁啊。好，下堂再見。 好。同埋有啲弟兄問咧，係想申請受浸係咪？有幾個弟兄姊妹問過你，我哋要申請受浸，我哋申請受浸有啲咩程序同埋資格㗎？佢哋有啲問題， 申請 不如幫我答下佢哋。 你清楚信仰啦，係啦，咁啊嚟緊有一個意向，你真係想受浸啦。咁啊，咁有啲機會嚟緊，有啲受浸班就邀請你去參加啦。 準備生日 係啦，咁啊個出席率要達標啦。係啊，同埋即係教會同工會問心事啦，睇下你個信，我哋講叫問信德啦，其實就係你對即係信仰同埋受浸呢樣嘢係清楚咯，咁就會可以參與受浸噶啦。咁到時就會係啦，喺呢個時間都可以問下入傳道攞表嘅，係啦，咁啊。 講唔講一次咧？即係我哋而家先讀緊。 講多次。 即係我哋。 因為受浸係10月嘅，咁你可以。 5月31號咩？ 5月31號，因為都係截止報名。咁所以咧，你可以預計嚟緊你呢個 course， 你都係會。 但係佢寫就話要讀咗之報名嘅。 哦。 唔係啊，報名。 佢會可以再幫你培訓下嘅。 你可以一路讀緊嘅時間，就喺個截止日期。 邊報邊讀都得。 就報名 咯。讀咗先，到時得 唔得？佢會。 我哋都係上一屆都係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可以咁樣同步進行 嘅。 因為預計大家都有心報受浸嘅時間嚟緊，嗰啲堂預計大家都係會上足噶嘛。 Amen。 係啊。Amen。 大家會繼續噶嘛，係嘛？好，祝福大家。 多謝 主。拜拜。 我哋陣間少少就係。 早少少啊嘛。 1點鐘有嘢。